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2, Session 13. 天国的来临第二部分第十三讲。我们上一讲开始讲到耶稣和施洗约翰他们的行为和讲道基本上都不一样。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他的敌人称为一个好吃的贪喝酒的人，也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From the well-known conversation about fasting, it appears that this difference is really a characteristic of Jesus' position in comparison with John's with respect 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从一段关于禁食的谈话，我们可以看得出，耶稣跟施洗约翰的不同呢，事实上就是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在天国的地位的特别的特点的不同。这些的经文呢我们来读一读关于禁食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到十七节。Matthew chapter 9, verses 14 to 17. 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第九章十四到十七节，参考马可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路加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九节。The disciples asked Jesus why they did not fast. Whereas John's disciples, like the Pharisees, often did. Luke 5:33. 门徒问耶稣为什么他们不常常禁食，而施洗约翰的门徒呢，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常常禁食的。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三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Jesus' answer was, 耶稣是这样回答的， Can the children of the bridegroom mourn as long as the bridegroom is with them? 耶稣对他们说，约翰五章三十四节，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These words clearly mean, 这些的话清楚的意思乃是说 that Jesus' disciples were in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position from those of John the Baptist. 耶稣的门徒所处的地位基本上和施洗约翰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Especially important is the reason that Jesus gives. 耶稣所提出的原因是特别的重要。As long as the bridegroom is with them.新郎还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Although Jesus here uses the language of an illustration, 虽然耶稣这里是做一个比喻， the meaning of this pronouncement cannot be misunderstood. 它的意义是毫无疑问的。 It is the presence of the person of Jesus himself, which is the cause of the great change. 一切的改变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他亲自的来到他的同在。 In addition, 不但是如此， The example has been chosen in such a way, 这个比喻是耶稣选上来用的。这个比喻的特点是 that this person is not only the announcer, 这个 人就是这个新郎所代表的，不单单是宣告者， but he himself is the center and the cause of the joy, the bliss, which has started with his coming. 再进一步的，就是因为他已经来了，他自己就是那个喜乐、欢乐的中心和原因，他就是那个已经因为他的来到已经开始了的喜乐的中心和原因 ，center and cause of the joy。不单单是宣告，他自己就是那个烟喜那个喜乐的中心跟原因。 Such may also appear from the fact that this condition will not remain undisturbed and uninterrupted.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是如此？这个他与他们同在这个状态呢，不是一个不会受到干扰、不会终止的一个情况。 But the days will come when the bridegroom shall be taken from them. Matthew 9 verse 15. 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五节，耶稣是这样说的。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或者新郎会被带走，离开他们。 Which evidently refers to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person of Jesus. 这里明显的是指出耶稣将要遭受怎么一个情况。 Although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whole gospel, the messianic meaning of these pronouncements is undeniable. 虽然从整个福音的范围来看，这些的宣告毫无疑问的是指弥赛亚。虽然是如此 ，It cannot be said that the term bridegroom in this context is an explicitly messianic title。 但是我们不能说新郎这个称谓在这段经文呢是明指一个弥赛亚的头衔，不是一个弥赛亚的头衔。 Here Jesus speaks of himself in an implicit, veiled way, as we shall see again and again. 这个不是一个明指的弥赛亚的头衔。在这段经文，还有在福音书里面很多次，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不明说的，用一种隐藏的方法来论到他自己的。One thing is clear, however,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明显的。 John the Baptist's way of life,and that of his disciples, is still entirely directed to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especially that of judgment, fasting and prayers. 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的生活形式呢，仍然是完全指向预备天国的来到，特别是预备等候天国的审判的来到。这个预备的功夫就是禁食祷告。 Whereas Jesus' disciples may live in the joyful certainty of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great time of salvation. 反之，耶稣的门徒可以活在一个喜乐的确据中，因为这个伟大的救赎的时刻已经突破，已经介入到这个世界。 And may behave accordingly,Because of their belonging to him. 而因为门徒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因此就可以按照这个救恩的时刻来到，而这样的生活。 If they were to stick to John's teaching, 假如他们仍然坚持施洗约翰的教导的话呢， they would be like the people who put a piece of new cloth upon an old garment or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 他们就会好像那些把新布补在旧的衣裳上，或者用新酒倒在旧的酒瓶里那种人了。 Although Jesus does not disapprove of John's actions, 虽然耶稣并不是不赞许施洗约翰的行为， it is nevertheless clear that now something new has appeared. 但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是，现在一件新的事情已经显明了 ，which does not agree with the old forms of life. 这个新的事实 与旧的生活的形态是不符合的。 These conceptions also represent the two stages of the dispensation of salvation,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by the element of fulfillment. 这些的概念也是指出上帝施行救恩呢是有两个不同的阶段的，这两个阶段的分水线就是这个成就成全这个应验这个因素。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demptive historical moments, yes, even in the dispensation of salvation, from which John and Jesus speak and act, is most explicitly and distinctly indicated in the well-known passage of Matthew 11:7-19 and Luke 7:24-37. 司洗约翰和耶稣基督的宣讲跟他们的行为啊所根据的完全不一样的救赎历史的时刻，是的，在这个整个救赎的施行的安排的不同啊，司洗约翰跟耶稣站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在两个不同的施行救恩的这个安排之下，最清楚的证据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七到十九节跟路加福音第七章二十四到三十五节这些著名的经文。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七节到第十九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暖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嗜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有古卷说，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事，或者显为义。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七节到第十九节，平衡的经文是路加七章二十四到三十五。这段经文的起点是约翰透过他的门徒对耶稣所发出的问题， Art thou he that should come, or do we look for another? 他们要问的问题是，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Here too, the criterion of the redemptive historical momen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Jesus' person. 在这里好像其他经文一样，那个判断我们在什么一个救赎历史的时刻这个标准呢，就是耶稣他自己的重要性。 In his announcement of the kingdom, John had spoken of him that cometh after me. 当施洗约翰宣告天国的时候，施洗约翰说到那位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 and had looked upon him as the inaugurator of the kingdom。 施洗约翰等候这个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是天国的创始者。 Now he applies the name of he that cometh to Jesus in a form of a question。 现在呢，施洗约翰也是用将要来的那一位，用这个头衔这个称谓来指耶稣，不过是用一个问题的方式。 John's question gives evidence of uncertainty and confusion seen also in connection with Jesus' answer。 约翰所问的问题表达出的表现出的是不肯定和混乱，耶稣的回答也指出他这种的不确定和混乱。 Without a doubt,He had considered Jesus as he that cometh in the beginning. 毫无疑问的，起初施洗约翰看耶稣就是那个将要来的那一位，参考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七节。 But the manner of Jesus' manifestation did not correspond to John's own conception and preaching of it. 但是耶稣是如何的显现，耶稣显现的方式并不符合施洗约翰他自己的概念和他所宣讲的信息的。 Jesus' answer to John's question does not directly deal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person. 耶稣基督如何回答施洗约翰的问题呢？并没有直接处理耶稣他自己是谁，耶稣是谁的重要性，没有直接的处理。 But very clearly vindicates the consummative character of his activity and thereby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但是耶稣很清楚地证实他耶稣基督的工作的那种的完结性 consummation，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证实天国来了，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For Jesus refers John's messengers to his miracles and to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to the poor. 因为耶稣向施洗约翰的门徒们指出他所行的神迹和他宣讲福音给贫穷的人。 The way he speaks of them clearly reminds us of his initial proclamation in the synagogue of Nazareth. 耶稣如何指出他的穷人的福音跟神迹呢，很清楚地让我们想起他起初在拿撒勒的会堂所宣讲的。 Jesus also refers to the prophecies about the great time of salvation which find their fulfillment in these miracles and in this preaching. 耶稣也指向那些关于伟大的救恩的先知的预言，因为透过耶稣基督的神迹和这种的宣讲，那些的预言应验了。 And shed light on the meaning and the importance of his activities. 这些的预言也让他的工作，他的事工的重要性更有明显的意义。参考以赛亚书35章第5节，29章18节，以赛亚书61章第1节。我们来看这三段的经文。以赛亚书第35章第5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以赛亚书第29章第18节，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第三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61章第一节，我们就不读了。Although Jesus does not give a direct answer to John's question, 虽然耶稣并没有直接的回答施洗约翰的问题， and here avoids giving a public declaration of his messiahship, 这里耶稣也避免直接的公开的宣告他就是弥赛亚。The purport of his words can be no other than the pointing out of the fulfillment of prophecies. 耶稣所讲的话的主旨只能是一件事，就是指出 这些的预言的应验 and thus of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of God， 也就是说神的国已经在了。 It is true, he clearly shows that all this cannot be experimentally established， 很明显的，不错，他指出这一切都 不能够从人的经验能够证实的。 And blessed is he whosoever shall not be offended in me， 凡借着这些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 In other words, whosoever shall not find a reason for unbelief in the way in which I act，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因为我的行为我的做法而找到一个原因不信。 And in the form in which the kingdom of God reveals itself， 也不是因为天国是如何显明这种的形式而绊倒不信的人就有福了。Yet the connection of blessed with in me， 然而这个有福了和因为我这两者的连结 also implies that Jesus' present appearance and action already contained the secret of the revelation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就暗示着说耶稣的来到他的显现跟他的行为就已经包含了天国显现的这个的奥秘，这个秘密。换言之，耶稣来到，天国就来到了。Very characteristic of what we are discussing here, and also very important is the sequel to this passage, both in Matthew and Luke, as well as the words about John the Baptist, which occur in another context, that is Luke 16:16. 我们这里所讨论到的很典型的、很重要的是。可以在这段经文后面那段可以看得出，不论是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另外还有路加16:16，耶稣讲论到使徒约翰的话。For Jesus now goes further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John in the history of Revelation， 因为现在呢，耶稣进一步讨论到使徒约翰在启示历史中的重要性。In contrast to the low estimate that the people had of him later on， 与后来人们对施洗约翰的很低的顾忌的不尊敬，与此对照，参考马太11:7-8，路加7:24-25-33。John was a prophet， 耶稣说约翰是先知 ，even more than a prophet， 而不仅仅是先知 ，for he also belonged to the object of the prophecies concerning the coming salvation， 因为施洗约翰是属于那些关乎将要来到的救恩的预言的内容的。He had a place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omise of the great future， 在那个将要实现的那个神所应许的伟大的未来呢，约翰是占一席位的 ，namely that of being the way preparer of the king， 就是说。施洗约翰是一个大君王为他预备道路的那一位。马拉基书3:1，马太11:10，路加7:27。我们来看马拉基书3:1。马拉基书3:1，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马太福音11:10。马太福音11:10，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路加福音7:27，经上记者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Then follow the much disputed words， 接下来耶稣所讲的话是有很争议性的。马太11:11， Matthew 11:11，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According to Luke 7:28， 路加福音 第28节是这样说的，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上帝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Notwithstanding he that is lea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greater than he. 我们下一讲呢就来解释耶稣是怎么样讨论施洗约翰的重要性，预告一下，当然就是要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